片白云，把梦包好，做风儿捎给家乡的父老。门前的马兰花儿开了，真想听听它带给草原的欢笑。家的感觉真好，回家的感觉真好，我却找不见往日熟悉的那一条小情人的眼角。河边的牛羊睡着了，真想看看那心爱姑娘的微笑。回家的感觉真好，回家的感觉真好，远处一传来，童年唱过的。